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22:04: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3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是非常寒冷的天气开始了，39天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所以再来一首稍微暖和一点的歌曲 Sist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 Lady Come Home， 宝贝儿回家吧，回家应该是暖和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温暖的那种感觉在等待着你，所以这首歌曲啊，咱们这个新的一年开始，韩丽一直以为我会放一些特殊风格的歌曲，但是其实不是，我仍然会带 Sisters 之类的这样的乐队，也会带 Maroon 5之类的这样的乐队，还会他们还会出现的。 对，第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以为这一年要走焦 特柔的路线， 慢四啊，什么快四之类的。 你看，这不是也有舞曲吗？ 对，昨天这个晚上发生了什么，我不太知道哈。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 是您辛苦了。 今天我的意思是，昨晚可能对你的这个音乐风格哈走向有一定的影响 啊。 Anyway 啊，不重要了。又到了星期三，2018年的第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以往呢，我们都会拍一个小 video 哈，在直播间。后来发现拍与不拍意义真的不大。 对，所以今天晚上才是要宣布一个本年度一个转变决定。 对，就是每周三只拍它 啊。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决定。 哎呦，这个决定连我都不知道。 对， 等会儿，就是每周三呢， 就只有你，所以你周三你在家里啊，你捯饬捯饬啊，你发型了，你大戒指了，大手表了，你手里什么把玩着那些东西啊，你都道具啊，都整利索了。 你按商量好的台词， 谁跟你商量？ 你刚才说的是不照那个，不照动态的，你可没跟我说只照我。 那你同意第一个、第二个，我就当你是默许了哈。 好吧。 而且你知道，你拍照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出片嘛，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 我也没什么要求。 你说吧，你对自己要求不高， 对 吧？怎么都成， 对哈。 但是呢，每周三亮相你自己的单独照，一年下来你得有多少单独照片？你想一想，这是你的福利，好不好？ 做出一副 Mr. Joker 的样子给你。 对呀，谁天天给你拍照？你又不是什么那个被大家追捧的，对不对？ 这也是那个特殊福利了。 我大半夜还给你拍照片，对吧？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的100家之夜啊。120之夜哈，是到了1488红，叶谦独立撑场子啊！照片呢，好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眼。 这变化来的， 咱俩的第一首歌其实还真的是在初衷上是有一定的相似哈。 Maroon 5， 我也放一首快歌。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All through my city, all through my home.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can't stop th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I couldn't be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我超级超级爱的一首歌哈，这也是第59届格莱美的最佳影视歌曲获奖的歌曲啊，就是来自Justin Timberlake， 我老是发跑 ，Justin Timberlake 演唱的 ，Justin Timberlake， 对 ，Can't Stop the Feeling， 能听出来。这个你就跟我女儿还有这，包括他们同龄人都有一拼啊。他们这些小孩就指着这些歌这么活着。哎，我女儿之前哈，那一岁至两岁半的时候，她是指着那个艾莎跟安娜的那首歌 Let it go， 然后她指着这个活了一年半。两年，然后这后来呢又有新的了，比如说刚才你听的那个， 这个你女儿听， 她因为她是在那个动画片，就是 Bobby，就那个精灵王国那个 Bobby 的里边出现的嘛，所以她又指着这个，又高兴起来，又 这首歌的 MV， 如果你看一下的话，你会更加喜欢这首歌，因为在 MV 当中的这个演唱者，他是到各个场景下，比如说超市啊，大桥底下，就是谁听到他看到他就跟他一起跳舞， 对， 就那个舞步是一个规定动作，然后不管在哪里呢，就停不下来跳舞。 我也应该给他找出来看看。 就是指人呢，其实，在心情沮丧的时候呢，你到一个动态的环境当中哈，融进大家的一个共同集体动作里面的时候，你的心情状态会有所变化。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去跳广场舞啊，老年舞也是能找着快乐吗？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广场舞这事儿哈，虽然有时候呢，这个声音大呀，等等等等，会造成周围人士的一些反感，但是你佩不佩服？我前段时间去了一座城市， 多冷多热也有他 们。对，无论多冷，是在那个火车站的广场上，我照跳不误。 那是， 我是真佩服。 你集体的力量有的时候是互相鼓舞、强大起来的。你比如说大风天，如果有球队，比如说足球队，说哎呦，今儿这风天咱还踢吗？就是如果你都是这种对风的话，有一个这么一说，尤其是队长这么一说，那好，一半人不来，大半部分人不来，那这个集体马上也就会散掉。但是呢，通常不会这样，通常没有一个人服软，在这个球队的微信群里边就没有一个人说哎呦今儿那么大风，就绝不可能，那就都是娘炮的说的事情，知道吗？就全都必须得特别的男子汉才行。 这主要是一种什么影响力、感染力哈，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同化。 对， 你如果想聪明的话呢，你就和多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想开心的话呢，你就多跟开心的人在一起；你想变漂亮的话呢，你多跟漂亮的人在一起。 对， 因为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就会达到你心理上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预估啊，一个预求。比如说叶谦啊，如果说他跟一群懒惰的人在一起，对吧？ 对， 大家就一起懒， 比着懒呢。 哎呀， 那三个和尚没水喝呀，肯定的。 他的懒朋友会跟他说：“哎，你今晚别去直播，你都直播这么多年了， 好家伙， 十多年了，有什么意思啊？你在这儿跟咱们喝酒好不好？ 不是，这是 咱们再要点串好不好啊？ 这是你的朋友？ 没有，我没有。 你没朋友，这没朋友呢，就没港台了啊！火星哥这首歌的名字 That's What I Like。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Gold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us.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Fresh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c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me?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Fresh by the fire at night. Sound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You say you want a good time, but here I am, baby. Here I am, baby. Talk to me, 非常热的一首歌哈， 那绝对 让今天晚上这场子呢看似是非常热闹哈，有一种周末到来的感觉，但实则呢26条留言 一个秋红都没有。 今天呢， 哎呦喂， 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应该是从小元旦从元旦开始到这小假期结束的最后一天啊。通常大家就是放假都放到久的话，也就是今天第三天了。 醒醒吧啊，醒醒啊，醒醒啊！ 有的人只是放第一天，就然后昨天就开始工作了。 醒醒，醒醒啊！ 哎，所以今天这个情绪不高，我们是能理解的。第二呢，是今天骤降。对吧？这不是 因为你这张照片的原因啊！ 不是， 老叶，你不要因为这个哈，心理上有波动、啊。 没有， 我这么说呢，不是指你啊，我是指这个大家。这个今天周三，确实，啊、怎么求红？对，14888，哎、 嗯， 多好 的 尾数啊！ 今天啊， 没人 care。 温度骤降，早早上床，有的是。所以呢， 有吗？我觉得跟昨儿差不多的温度啊。 人数骤降，也就成正比的来了啊、而且还有很多这都已经属于第三波感冒流感的朋友们、 哦、 啊，简直是这次简直就是降温啊，降的怎么说呢？人体是不是能扛得住这么急剧骤降的这种温度啊？一年不如一年。说实话是一年不如一年，我发现一年比一年生病的人多。 那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年龄增长哈、啊，那加上就是你之前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管理，暴露的一些问题，都会在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暴露出来。 嘿，今天这是小清新、 哎、 小快活啊！ 这没人理咱们也得快乐嘛， 对 吧？你说就20条留言，咱再放一点低落的歌。 好， 这两个83岁的主播怎么办？ 哦。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呢，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哦、oh, ，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我到底积了什么德，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那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你的和我的，会有那么一天不重要了，那些淋过雨的流过泪的年少的忧愁，我都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的朋友 有点难，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没朋友吗？也不会有人。 我说没有半夜拉着我一定要去喝酒吃串不让我来上直播的朋友。 你看这，我就是来上了。你清风水秀说，26条有留言也太惨了吧？ 可不咋的。然后呢？ 新年快乐！ 猫咪爱大雨这位听友我也从来没见着。 他说年纪大了，平时都睡得早。想想昨天睡得比较早，今天可以熬到12点再次求红。 哇哦！ 哎， 你看， 你看。猫咪爱大雨 啊，他就是不能一下子啊，这个被打垮啊，总是有一些在这个危难之际来救我们的。猫咪爱大雨，救你了，好吧？ 很哇塞的佳佳小魔女都给顶下来了，顶下了，都给顶上去吧，好不好？ 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哈，就是2017年呢，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天当中直播最晚的一档节目，但是呢，今年变了啊。那天周一啊，不是就是。1月1号直播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旁边兄弟台， 对， 人家也直播到24点，这就意味着2018年男左女右不再是一个人，好像在夜里啊，这个了不得， 所以 直播嘛， 对， 这个今年呢会有很多兄弟台都选择了直播，就是又回归夜里的。竞争了， 这个在夜里边能碰见以前的那个你的同事，还有我认识的这些朋友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天那其实他是浩洋，知道吧？他浩洋，我确实是几年没见面了，浩洋也做爸爸了。然后呢，我第一眼我认不出来他。他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在电梯门口，我说我真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哦，后来我想起来，他说我是浩洋，我说你原来不是这样，你又不戴眼镜，你又不胡子拉碴，而且你原来你是一个白面书生，你是小白脸， 特别尬的聊天， 对、 啊， 但是他 特别特别尴尬。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那天见着我是又戴着眼镜，又胡子拉碴，而且比原来胖，比原来油黑，就是说完全是。后来他跟我说了，解释了他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做父亲了。 OK， 不要这个让还没有做父亲的朋友哈，在心理上产生阴影。另外，你老叶你注意啊，这些年轻人啊，人家可都做晚间节目了，为什么2017年不做，2018年全部都复出了？ 因为人已经 他们肯定是听到咱们节目的留言量少了 啊、 发现此节目啊，完全可以再分得一些啊夜晚的听众， 是 全出来了。 对吧？咱家点丢人事儿。 我有另外一个解释 啊，你还有什么解释？ 他们完成任务了，已经为人父母了啊，这个大事完成以后，他们又开始回归电台了，也可以吧？在这之前，你确实是又要照顾老婆孩子，啊、 在家里， 哎，孩子不够大的时候， 还不如出来做做节目。 对 原来你坚持了十多年的原因啊，终于曝光了。 不，我呢，啊、我跟他们还不太一样，我比较特殊，因为我算幸运的，家里还有老人可以为我带呀、啊，还有这个太太。 不用再瞄了，不用再瞄了。 太太比较给力， 我不用再瞄了啊。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男左女右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的时段。 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转阴，云层遮挡，升温乏力。预计明天白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零度左右，寒冷程度超过今天，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零下五度到零度，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好莱坞冒险动作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正在全球范围内火热上映，票房表现相当火爆。北美方面，影片在上映第二周周末仅以230万美元的微小差距落后于《星战八》，屈居票房榜亚军，累计票房则已经达到1.85亿。在全球范围内，影片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轻松制霸票房榜，上映不到半个月，全球总票房轻松突破3亿美元大关。如此劲爆的表现自然引发了国内影迷的翘首以盼。随着影片在国内1月12号公映的日期日益临近，片方决定在1月7号于全国41座城市举办百场点映活动，届时将有超过2.5万名观众有机会提前观摩影片。2018年首部好莱坞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发布了全新开年狂欢预告和剧情海报，最萌大公牛、神助攻刺猬、激情山羊和软萌小女孩等集体出镜，上演了一场热闹十足的精彩好戏。影片由《冰川时代》及《里约大冒险》系列原班人马制作，电影将于2018年1月19号登陆全国影院与观众见面。最后来看，动作警匪电影《沉默的证人》刚刚结束了在北京怀柔的拍摄。近日，国外媒体《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了该片的拍摄情况，并且和导演交流了此次拍摄的经验体会。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犯罪团伙闯入了法医中心，经过一夜的殊死搏斗，最终一位法医和一位实习法医奇迹生还的故事。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是《光阴的故事》，1点钟重播《千千阙歌》，2点钟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是《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1月3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佣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子叶谦。 是的，我们欢迎一下1488红猫咪爱大鱼。 好久都没有这么爽快的来怎么说争红的朋友了啊，正好正在我们危难之时就啪就出来够仗义的。 他自己也说了，很久都没有评论过了、长久以来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默默听节目。我刚才看到同款听收音机方式的朋友非常多，都是被咱这26条给惊到了，一直都是默默啊，懒得和你们互动。他有时候呢可能撑不到12点就睡着了，但是熟悉了有男左女右的陪伴，今年第一次求红就中了，让今夜与众不同。新年新气象，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 新年快乐。 是新的一年呢，选择默默收听的朋友哈，行，你的这个习惯哈以及你的气质我也不想打破，但是咱们26条的时候哈，希望你能站出来，你看瞬间9条， 谢谢、 离今天晚上的120下班的这个标准， 你们呀太惯着韩丽 了，太惯着我们了。这样我们 会别得了便宜卖了乖啊， 我们会那个 骄傲的 产生错觉的，对吧？我们会产生错觉的， 我会产生大概有12万的听众。刚才是26000的评论， 你看他就变老板娘了吗？开始算账了吧，在旁边 怎么办？你说开心也是一期节目，不开心也是一期节目，对吧？何不开开心心的做完一期节目？ 哎，您这是绕口令，开心也是一期节目，不开心也是一期节目，何不开开心心一期节目？ 对啊，你说你的冷笑话，怎么也得来， 是 对吧？ 对， 所以呢，就让这些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吧。 嗯， 那么有请您开讲。 你姐姐啊，韩美啊，新年哎，就是愿意去请人算命嘛，她有这个习惯啊。你姐姐新年新开新气象嘛，请人算一卦，算一命嘛。问一个高深的啊，有这方面这个学识的这个师傅，说师傅，你告诉我，能首先跟我解释一下，就是你们经常讲的那种禅呢、何为禅？这个师傅望着你姐姐这个身形，半晌以后问，深夜你忽然起来想吃夜宵，对不对？哎，有声是响，那就是禅。嘿，好，行，师傅，我问问你啊，就你在这个出家之前，你是不是也挺好跟人贫的，也挺好喝口的啊？是不是挺好酒的？师傅又说，哎，和尚，醉过，醉过。啥意思啊？你没正面回答我呀？问你是不是之前出家之前是不是也挺能练、挺能唠的、挺能喝的？醉过，醉过，啥意思？正面回答我呗。你这个人真是没有悟性，我都跟你说了，我醉过，醉过。 Can't do it like that. No one else gonna 姐到现在一头雾水，什么都没求着啊！今年不知道怎么过呢，还、哎、你哪天你给他算算去吧啊！反正人家是不正面回答他任何问题，这看着他就来气，你知道吗？看着来气，他看着别人也恨到，所以他求不着什么啊！也好，无欲无求，这其实对韩美来说是最高境界。 22:42，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啊，清场，清场。晚上好，全球外面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3号晚上我和你分享暖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拥有幸福的十个标志，听听看你已经有几个了。人的这一生永远是在不断地寻求幸福，那么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有文字这样定义幸福：幸福是指人们精神无忧，物质无虑，内心总能获得满足。也有人戏谑说，幸福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爱打小怪兽。在我看来，做好每一个当下，能体会到生命中细碎而美好的事情，无论最后活成什么姿态，都能在无趣的生活中保持天真与活力，就是幸福。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幸福十个标志，你拥有了吗？理想的工作，一份舒心的感兴趣的工作，即便辛苦也让人觉得充盈而满足，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安稳平和的睡眠，无论如何不要压缩睡觉的时间，睡好了才不会张牙舞爪地面对这个世界，才会发现这日子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几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品味细小美好的心情，即使世界粗粝也要保持敏感，努力去接受生活的馈赠与生命的感动。吃麻麻而香的胃口，在这个世界上 能吃会吃是一件超幸福的事儿。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去吃一顿好的，实在不行那就两顿。一颗童心，无论年龄多大都要拥有一颗永葆青春的心，单纯的生活，单纯的爱，生生不息的信念，不轻言放弃，坚信前进就有希望，生命不息，信念不止，背包走天下的健康体魄。没有什么是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了，健康是一切幸福的来源。一个教会你爱与被爱的人，永远要相信爱情，去牵手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愿你时光静好，岁月无忧。自由的心态与宽广的胸襟，无论去哪儿了，什么天气，遇见什么事儿，记得带上自己的阳光，做自己的小太阳。以上的幸福十个标志，不知道在听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估算自己拥有几个了。 说这次流浪不同以往，它是一丝身不由己的浪漫，是一丝没有计划的背叛，能不能不算？这种说法常常在听不算新鲜，就算我也学会闭上一只眼，它仍然比我想象中要难以下咽，我该怎么演？放弃多少才算现实？有谁比我更懂其中甘苦谈？闭眼容易，闭嘴太难，一切为时已晚。有人把幸福当事业来经营，有人为了自由婚姻叫停，到头来究竟是谁输谁赢，无人能评。放弃多少才算现实？放了多少才算让步？不只是王子与公主，得要一张明眸暗算的天赋，加上哑巴吃黄连的技术，同甘共苦。就算你是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幸福一样需要灌溉呵护，自由是艺术，牵绊也需要一点魔术，我越说越迷糊。放弃多少才算现实？忘却贪婪，抵抗孤独，有人一次停住，有人一生进进出出，都需要祝福。放弃多少才算现实？放了多少才算让步？你认的是忠诚还是背叛？现实，放 分享了一首老歌，也是在声音的特色上非常迷人的齐豫演唱的《幸福》。 老歌真的当年制作，现在听来都是很不得了啊！ 真的，我觉得他的这张专辑，我当时特别喜欢。 对， 包括现在你听，一点这种觉得好像漏洞啊，或者说遗憾， 对， 真的很少， 相当了得， 相当的完美哈。这首歌叫做《幸福》啊，我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刚刚这篇作者所提到的。幸福的十个标志哈，大家有没有就是对照一下，如果还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呢去好好的实现它，一切都来得及，是吧？ 是的，做对的事儿，美好的事情永远不嫌晚， 对， 永远不会晚， 愿意开始或者是果断结束哈，都来得及。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我看到的，我感受觉得特别对的一句话哈，他说干脆果断是一个特别高级的品质。总在犹豫要不要扔掉的东西就扔掉吧， 就干脆一些。 总在犹豫该不该结束的关系就结束吧， 果断一些。 最后想说，短暂的是欢愉，漫长的是人生，愿我们都活得潇洒。 而且你要仔细想想，人生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漫长吗？其实人生也很苦短， 是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哈，所以还是应该在自己觉得可以控制的可以努力的范畴里哈，去尽早的实现你的梦想， 对，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有很多梦想的话，你就去一个一个按部就班，给它排列一下顺序。现在我们已经有121条来回来去的评论了，来回来去的评论。 我们的个把听众哈，已经让场面呢制造了非常的繁荣啊，非常的热闹，121条。之前我们说过，2018年呢，给自己加一点这个小小的压力哈， 是 我们变成120家了。就像以前我们是100分是考试的百分制哈，后来变成120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数了。所以男左女右呢，也给自己定了120啊，当然我们也随时上调，对吧？ 原来也是有加分题，比如说你本身必答题你都答了个满分的话，然后把那个加分，还真有这样的好学生啊，把那加分题也给答了，结果那加分题又加了20分，那这真的是 学霸的世界，对吧？早就答完了，待着也是待着啊，就是检查完了就再答点呗， 加分题也给答对了， 学霸的世界里啊，一切皆有可能。好了，我们这个时段呢也要接近尾声了，还是特别希望猫咪爱大雨好好的当红人，其他小伙伴呢，我们的任务量完成了，当然你们愿意让男左女右在这个路人哈这个浏览的时候感觉到，哇，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了，哇，还有这么高的人气，哇，天哪，他们还在，哇，这个节目品质没有变呢。 谢谢 戏精不停， 听首歌转个身，咱们下半时段见。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not a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And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Office Lady 压力超大哎， 其实 Housewife 也不好当， 要不然咱们两个合伙创业吧。 现在来自宝岛的茶饮品牌世界茶饮开放加盟了，赶紧拨打400-678-6888加盟世界茶饮。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3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今天晚上其实一下顶到第二时段，一下顶到120-130条哈，感觉时间过得还是很慢的。 这才到了下半时段第一分钟开始，我是工作男组叶谦。 哎，老嘉宾啊， 啊， 这事儿呢，节目尾声说一下就得了啊，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在乎。 嗨，我这不是要脸吗？ 不是，你要不要也就140条，对不对？而且在周三大家已经上班了两天之后哈，确实比较疲劳，而且加上你之前说的温度骤降，对吧？ 是的， 这些客观因素呢我们要考虑到其中。我们主要还是有红人嘛，只要他在，咱这120就不难，好不好？ 温度骤降的问题我们马上可以解决， 我们让听众的热情打败这一切，好不好？ 嗯 嗯， 今天的红人呢叫猫咪爱大鱼，现在我们要让你享受一下红人福利了啊，要到你家里做客啊，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你。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161位人士啊，关注的还不少，最新关注的毫无疑问又是朱美峰。朱美峰最近真的是已经成为一个我觉得隐形红人了啊。 对， 经常红人最新关注都是他， 其实他 已经打败小隋了。 他们就是跟我们都有一种习惯，每天晚上10点钟需要靠电波来舒缓自己的神经，是吧？ 你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会有这种同感是吗？ 啊，我在车里休息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同感。 OK， 好的，我们尊重一下一个奔五人士的他的心声哈。那这位听友呢，他的第一个关注的人物是冷笑话精选，你看。他爱咱们这档节目很有可能是因为喜欢听你的冷笑话。 啊，我笑话一点不冷啊。 看你和人家冷笑话精选比起来，有没有达到同样的档次。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笑话一点不笑啊。 不十几年过去了，这就是最好的冷笑话了啊。就是还在讲， 你们居然让我来讲笑话。 对，就是这么冷。 那年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勇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勇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 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只是没有如果。 两首歌，第一首歌是我带来的王铮亮，还有张靓颖带来的只是没有如果啊，只是没有如果 啊，因为他妹妹也有如果呢。第二首歌是来自兰纳戴尔雷，这首歌曲叫做樱桃 Cherry， 哎，刚好呢， 小樱小萝卜桃。 我是纳加纳斯加这位听友呢，铺了一个胡萝卜缨的这个图片哈， 像胡萝卜缨了。 他就是把这个胡萝卜的这个 缨子。 放到这个水小小的花盆里哈，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底下应该得有点根绝的东西，就是说得有点、 很神奇哈， 对，得有点根儿，要不然它这个单是这叶子就变香菜了嘛，对吧，直接就摆了汤就喝了， 很神奇，很神奇， 对，底下还得有根儿。 对，在这个大家一起为120加努力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朋友也和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生活里的哈，这个今天有趣的事情，其实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只是因为天色已晚哈，就不想让大家再折腾了啊，再兴奋了啊，在这个睡不着了，还是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们够兴奋了，其实之前这一小时里我们放的歌呀，比昨天要兴奋多了。 而且呢，2018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哈，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真的是准点10点开始， 对， 然后11点呢也是准点开始，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平常可能有几分钟要干别的事情，然后来到节目当中，今年呢就做一个调整，比如说爱得更9点，就是9点，就是报时结束之后我就亮相了， 对， 男左女右也是如此哈。这样说来，其实我们的第一时段是被加长了，对吧、我们在一起听歌的时间和说话的时间变长了。 对， 你知道我今年哈，就是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就是突然之间今天有直播了嘛，晚上的同事就多了，他们每个人看到我都会说一句话， 就说你胖了。 哎呀，不是的啦。 是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播音员、主持人的听友们，不是。说话的这个角度和素质是很高的。 嗯， 我的意思，哪儿一见面就，哎，叶哥，你胖了？ 那是。 哎呦，你瘦了？ 叶哥 真的不再是那些对话的表面化的东西了啊。他会说，还是3小时呢？你今年晚上还是3小时呢？ 不，你等会儿，你这个您这哪位大舌头这个同事还是在咬着呢，还是在3小时呢？ 就都会说。还是直播3小时啊？ 你还是按时这样着呢？ 我说对啊。哎呦我的天哪！ 嗯， 我就会接下一句，我说还好，是音乐节目嘛，我们是有很多音乐，有这个缝隙感，我可以休息一会儿的，哈。而且歌本来就比我说的好听啊。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臭，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摩天大楼渴求自由，一路嗅着追着美梦，爬上屋顶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 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你这音乐 都是戛然而止。不过今年开始呢，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放过这种戛然而止的音乐。这首歌来自 Niki，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agon Dear， 一首比较暗的 Chat Out 风格的歌曲。 对于叶谦这些年的变化里哈，有一点就是他开始对于这种音乐风格在晚上 更多的就是去播放了、啊、 是 你早年间的哈哈 我早年间啊 碎南瓜在哪里啊 碎南瓜也有非常 安静恐惧之泪很久没有出现了 啊你还 灵魂避难所在哪里 灵魂避难所、啊、他们不出新的我也没办法 那些年哎呦我天我能不记住他们吗啊他们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啊 对对对对对 我在其他地方我都听不着 这其实我挺欣慰的因为你把他们的名字都深深地记下来 那我又在这里不干别的我干什么呢 十年如一日起码我也知道了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我放完一个捏豆以后就会有陈其珍这个名字的一个老师出现 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你不做这档节目不和我搭档的话 我也不知道谁是戴佩妮 对 是吧 就是你家里面也不常听对吧 对 你周遭的人也不会介绍给你听 是 对不对我们感受是一样的不过我确实知道在北京或者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哈的男左女右听友有许多听友可能就喜欢另类风格的音乐他们还真的很喜欢你放过的那些在电台里很少能听到的歌曲 因为另类他有的时候说出的词啊或者是唱出的这种旋律啊并不是你习惯听觉中想要听到的但是呢你会就是听到以后有的就比较咋舌啊这词之类的我这还是得审一下的还是得审视一下然后再放给大家听你比如说像很多平克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平克弗洛伊德哪怕是那老哥几个中间任何一个人单飞他是唱出来的有很多东西啊其实也并不是很适合青少年们听啊也并不是很适合青年朋友们听他有一些晦涩的东西他其实是得四五十岁的人五六十岁的人他才能理解的所以那就不是会经常放出来相反呢比如说老鹰乐队这样的就好多了啊他这种比较柔和的这种没有那么个性的这种乐队就会好得多 谢谢你哈在这个不断的一天一天的与大家的相处当中哈也开始调整你的一些风格也是和大家更加契合哈我下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以及这位歌者啊是男左女右这十多年里经常会播放的甚至在我们的十周年的听友见面会上我们也是全球首次告知大家 啊 其实和大家一样有许多歌手朋友们他们晚上也会哈不管是在朋友的车上还是在自己的车上真的会听到咱们的节目 嗯 你激不激动 哇 你惊不惊讶 我听听 你意外不意外 来我听听这位是谁 这位就是在咱们十周年的现场哈 嗯 当他表达了对男左女右这些年收听的一些感触的时候很多小伙伴们也惊呆了 哎呀真的、 对然后他特别的本真我不知道这个词你是否认同他至今没有微信 他是忙不过来吧 我们的新年祝福是用短信 啊， 然后在1月1号我们祝福的时候有个非常可爱的细节我说新年快乐他说新年好韩立我已经很少听到彼此在祝福的时候会叫你的名字 叫你名字 对吗、 嗯、 然后我说李健你的歌真好听 那没问题 就是他了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 那纷飞的滴血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不顾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畔。 来自李健演唱的贝加尔湖畔， 对， 他说他会经常晚上听咱们的节目。 嗯， 我说东北人的真性情 啊。是，那那个你还是应该跟他商量商量。其实在微信中啊，你可以，他可以避免聊天，但是呢微信有很多可以比较方便快捷他生活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 no. 包括你，你也离不开那些东西了、 no. 是吧。 我觉得有些事情当别人不去做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扮演着一个什么生活导师的这样的角色、 啊、那肯定你不能用那种口气跟他说嘛。 不，我觉得所有道理人人都懂，不去开发他，不去开启他，一定有自身的道理。 那他就是必须得习惯于用现金或者是用银行卡去在外面交易。 你怪人家呢。好吧，第四时段见。 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转阴，云层遮挡，升温乏力。预计明天白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零度左右，寒冷程度超过今天，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零下五度到零度，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他周三晚上最后半小时不到的时间段，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就是不到半个小时， 都快断气了，怎么都直播了十多年了，这个语言的气息控制，你不是 你说我 音乐制作人吗？ 啊，你说我呢？我还以为你说你自己呢。 我这 你刚才你都你我都这都快这样 没有了。我这个语气啊，我这个气息控制啊，虽然日出先炎必伤气啊，我这些年这个气哈、啊、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因为你带的那首歌叫做《2005》，对吗？ 对啊， 所以我就放了这首陈奕迅的《1995年》，不叫你的背包 啊。 但是第一句话就谈到了比你的更早十年的1995年。那一年我来到北京 啊， 上大学， 你也是背负了别人的，辜负了别人的，背着别人背包不还拿过来的，到了北京是不是？所以你一直就是欠了人一个大人情，对吗？借了别人东西为什么不还，对吗？这首歌其实就是写得很巧妙，就是因为他没有直面一些什么恩恩怨怨啊，什么爱恨情仇，但是他写的全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借着一个背包就说出来这件事儿了，仍然是一个爱情歌曲，但是人写的就很好。 大半夜啊，我不想和你就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呢，在纠结， 不敢直 视，对吧？ 你不想再回忆。 我毕竟是出过一本书的人呢、啊，我毕竟在那本书当中也交代了一些事情，好吧？ 你坦白了， 所以呢，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据说是这本书已经进入了很多的图书馆啊、也不用买了啊，图书馆里有，可以借着看一看了，甚至在一些电子的下载的书籍当中。哇，那个便宜。 其实你要是只能看电子版的话、那你都不用下载，你直接打开某个网站一搜这个就行了。 OK， 我的那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也真的是出了3年多了哈，应该是卖光了吧，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反正我已经最近不再看这个事情了。 你看这苦主他自己都不知道卖光没卖光了， 反正自己很认真的做过了一件事情啊。至于他在 大家的心中的评判，那是每个人自己有标准的哈。嗯，我本身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作家， 嗯， 但我是一个从业了16年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挺好，挺好，啊、挺好啊！这俩东西你千万别弄混了啊，且够你忙一阵儿了。Lisa Oh No 这首歌是专门献给冬天的，叫做 Sensibon。 C'est si bon de guetter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si bon. 相片，让你能保存多少。 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猝不及防的在夜里就遇到了五月天，而且还是这首《我不愿你一个人》，有我在，我陪着你。 你快拉倒吧！ 啊，怎么了？ 你还一个人呢？ 我一个人怎么了？我一个人习惯了。 但是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不算一个人。 不是你说我一心一意奔着黄昏恋去吗？ 不是，我只是说你一心一意，只要一恋，那就是宣布今生直至黄昏都是他。对，你就一直练到黄昏。 我都40岁了， 这就是我提前 中老年人的爱情，也就是到最后了啊。 这就是你要提前庆祝的黄昏恋了。 这我乐意啊。 这是一个境界，那执着过，方知别人执着啊，你自己才能放下执着，这是一种境界。 但你知道如何让一段爱情能够长久下去吗？ 哎呦。你这个问的简直是没人能够回答呀。 我能回答， 就是不去爱。 不，切开啊！我给你朗诵一段。 你也又来这套。 不是怎么了，这是人家有经验的人。 可不是，那你都是从别人那儿来吸取经验呗。 那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让自己提升。 可是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它跟人和人不同的嘛。你先念出来咱们大家听听。 我得配乐，我不知道你下面这首歌搭不搭哈。 我这个首歌呀、啊、挺殊胜的，你放吧，也放吧。 在这里告诉大家关于如何去爱，如何让爱情长久，让我们之间保持一些空隙吧，让天堂的风从我们中间吹过，让我们有界限感，不要有那么多控制欲，不要有那么多的期望值，就自在的吸引，自觉的改变，相互欣赏，相互喜欢，然后相互爱，对不对？对不对？ 这电乐配的怎么样了？这首歌就叫《祈愿》，你刚才所有的说出来的这些话，我们都要祈愿，让大家都得到如此的幸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张专辑昨天晚上我们听过一首歌， 对， 今天晚上夜间再次哈，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与大家以净化心灵的方式哈，再次的分享。 几会儿了弄酒精撒汤南极有大大做你如今将个共朋友投秀一瓦根的羊到喇嘛当这儿没酒几会儿了弄酒精撒当蓝地用的热度你如今将个共朋友都修地瓦根的羊到喇嘛当这儿没酒几会儿了弄酒精撒当 在这样的学